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蓄水啊，这是囊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要干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界上回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上回书说到二小探山，这个凌渊胜秀小哥俩到了万隆藏风岛，碰见五位剑客。五位剑客过去了，咱们上回竟说这五位剑客的事儿呢。和这五位剑客也慌点儿，也没瞧这俩孩子。这俩孩子倒是瞧见这五位剑客了，没认出来，不知敌友，过去了也搭着快。俩人进万隆藏风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放火烧山。就造成不了万隆藏风岛多大的损失，也得制造点混乱。这目的还没达到呢，你不能漫山遍野的放火，那烧谁呀？得想办法找。找什么呢？找一个人烟稠密，哎，或者说找他的辎重粮台，就是万隆藏风岛紧要之所在，找这么一地儿给他点喽。那么这个行动啊是秘密的，他们要放火这地方呢必然都是有重兵把守的，这也相矛盾，又怕暴露，又怕人逮着，但又想立这功。这就得说这俩孩子呀也算胆大，你要是胆大心细者，那能成一番事业。就怕这胆大呀心也大，心不细，粗心大意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哎，投了这么一座院子，这院子很整齐的，行了，这儿吧，就看这院子，它就是一个要人所居，啊，要普普通通一般的喽啰，寻常的头目，不能趁这么阔的院子。院墙高大，俩人呢，要真是那细心的孩子呀，得围这院子先转悠转悠。当然了，这俩小孩也没做过这事，这要惯犯。老贼得先踩到哪儿出哪儿入，怎么回事都得先弄明白了。那最起码你们俩人就说不懂这个， 奔前头看看府门是谁的府啊，这都没有，就后院墙，俩人纵身行就上墙头了，抠一块墙灰往院子里拽，这墙灰呢，这东西没多大分量，落到这个院子里的地上呢，也就啪嚓一下，声音不大，但这也管用。怎么要有打这儿过的巡逻的放哨的就有所警觉，最主要的是试探试探有狗没有，狗的这个听觉跟嗅觉那是灵敏呐，一点小动静那狗也能听见，万一要有看家护院的狗呢，不怕它咬就怕它叫唤。一块墙皮拽到院子里头，一无人声二无犬吠，俩人片腿涮腰顺墙头上翻进来了，进院了，到院里一瞧啊，呵，闹着了，怎么小花园还颇有这么几处景致，不说小桥流水吧，总是有点盆景儿啊，各样石花各样鲜花，小花园挺四致，夜晚之间也顾不上赏花呀，往前走吧，一瞧院套不小，后头带花园，头里有这么两三进的院子，可是各屋灯都黑着，静悄悄，两个人为防万一，腰里边伸手亮出鹿筋藤石棒，提着这棒在院子里这么一转悠，顺花园转的头了二的院，二进院子里头呢也都黑着灯，黑着灯可是黑着灯，它是正房五间呐，东西厢房啊各三间，这个俩街角呢有耳房，倒座南房呢是四间半，干嘛四间半呢，它有半间是门道好往前院去，俩人一瞧这院子黑灯没动静，那就奔前院再看看吗，江然两个人由后花园穿月亮门到这院子，打算着奔头着这门道这走，突然间呢这厢房门开了，里边有人呐，是娇喝一声，什么人，夜探军师府，过来不容分说，搂头就是一刀，亏了俩人这家伙在手里提了着呢，凌元呢拿鹿筋藤着棒往外一找这刀头，这屋呢这厢房门也开了，也出了一位，也使一口刀，你看刀，盛秀呢贺棍招架，四个人打起来了，这各屋灯也亮了，灯一亮啊，小哥俩一瞧啊，呵，这架打的全是女的，这俩使刀的是俩大姑娘，俩人是误走军师府，谁的家呢，陆广元他们家，小韩信陆广元战死了，那么他这个姑娘跟这个外甥，他这外甥女儿呢叫邓美玉，姑娘叫九朵菊陆素琴，两个人呢都是随陆广元习武，打算报复仇行刺同林，没想到让大和尚惠宾生擒活拿，易如反掌，所万幸的众位侠将可并不为难，明着是关押起来，实际是暗放的意思，那么陆素琴被救出来，顺着这大盘绳盘上额头峰回转军师府，见着表姐，姐儿两个坐在一块儿， 一说这个事情，把自己所经历的凶险完全跟邓美玉这么一说，说今生报复仇无望，我爸爸你舅舅死在佟林之手。慢说佟林身旁有若干的侠剑相助，就是佟林一个人本领之高，非你我所能相背。咱们姐儿俩说自此同名师访高友，拜多高明的人物去学去，学的白了头发，未见得赶得上佟林。为什么？你是进步，你长他也长啊。他现在这岁数就这么高，那以后那功夫越练越纯呢，真打不过。邓美玉说，那打不过咱怎么办？这仇就不报了吗？这仇要不报，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？话里话外啊，这个陆素群就带出来死的意向了，要寻短见，确实不想活了。邓美玉一瞧，坏了，这表妹啊，真要一时心窄，投河觅井抹脖子也是有的。这个女孩子很刚强的，那还得往开处说呀。怎么说呢？可就跟表妹啊说了，说你爸爸是我舅舅，娘亲舅大，你疼我也疼，报仇有你的份儿，也有我的份儿。为什么？我说悬了，吃舅母奶长大的，咱们俩人啊亲姐俩一样，舅舅死了当外甥的，我给舅舅报仇雪恨也是应当责分，有你一份也有我一份。可你把同林人等一干仇人说得这么强大，咱们今生就报仇无望了，咱们就得死去吗？那真说我要死了也就死了，你要死了姓陆的可就没人了。那么大的小韩信陆广元，万龙藏风岛，敢说是舅舅精心打造这个万龙藏风岛，今天有这么大的势牌，这里头有小韩信陆广元一辈子的心血。说单就凭他一人是办不到，但是在建岛初期那还就得说指着陆广元。那后来高人越来越多，显不出陆广元来了。那么舅父呢，现在被仇人所害，你要再死了姓陆的一绝根，这仇还真就报不了了。那么咱们要报仇也不一定就非得凭着自己之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我听说了，仇人已然被困在万龙藏风岛，这就是你我的机会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留的这条命啊，早晚这仇咱们得报上。你现在你劝他呀，好好活着呀，他不打算活了，就得火上泼油，让他这心中充满仇恨，老惦记着报仇这事儿，他都不死了。也搭着邓美玉呀，哎，时刻的看着他。这个陆素琴也没机会自杀，又加上他老劝他，慢慢陆素琴呢也就打消了这个死志了。不死是不死，没乐模样啊，一筹莫展呢，怎么报这仇啊？找谁报啊？剑山蓬莱岛怎么样啊？都完了，听说那夺着剑可都不行了。说现在万龙藏风岛仰仗谁呀？仰仗就是三阳观张明志、赵明真这俩出家的老道。咱们俩大姑娘也不能跑到三阳观找出家人苦苦哀求，也不像话呀。 就说咱俩舍得出这脸去，人老道要说不管怎么办呢？因为老道入岛时说了，老道说我不管你岛内之事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借你这地方住，你非让我来，我还不愿意来。这跟当初啊，了义他们在建山蓬莱岛还不一样，那还答应一有人打倒我们出头露面，这都连这话都没说。就你让我们跟这住，我们就跟你这住着，我们什么都不管。说我们要乐意帮助你，那单说，那是我们自觉自愿的，没有这义务。所以这个陆素琴呐，打刺杀佟林回来以后，非常的消沉。邓美玉呢，也着急。这俩人心情都不好啊，这生活跟原先也不一样了。原先这俩姑娘呢，都是习武之人，跟一般的寻常的在家女儿不一样。什么叫描眉打鬓的也没有，但总得啊，哎，女孩子都爱美，是不是？抹白白啊，抹香香，这还是有的，是不是？插个花啊，什么擦点粉呐、啊，这都很正常。现在又搭着热笑在身，穿白带素不施脂粉。邓美玉还好，陆素琴连脸都不洗，懒丝茶饭，吃饭呀也不香，睡觉也不稳。这现在女孩子合适了，怎么迅速的呀就塑身了，消瘦了，眼看着一天比天瘦，一天比天瘦，形容憔悴。你跟他提什么也打不起精神来。那么早早的呢，就吹灯睡觉。要不怎么该着盛秀凌园俩人出事呢？不是诚心拿他们俩，其实这种点都没睡呢，那也把灯吹了。把灯吹了，就在屋坐着。一个人的米嘚马嘚也就掉眼泪儿，可俩人呢蹦到院子里头来，提了棍儿往前走啊，院子亮屋里黑呀、啊。听见有动静呢，丫鬟拿手比划着说：“二位小姐，外面可能有人。”这俩是跟陆广元学的武艺有把式，他也不怕，伸手墙上摘刀拉门出来，照脑袋就剁。盛秀凌园呢，两个人拿陆金腾蛇棒这么一招呼，两男两女四人在院子里打起来了。丫鬟老妈子唰把灯这么一点，各屋灯一亮，盛秀凌园一瞧，怎么全是女的呀？这可坏了，咱俩干嘛来？放火，不是来耍流氓。要知是人姑娘的内眷，说什么也不能进来呀。这个你说不清楚啊！一时之间，被人家万龙藏风牢里边的剑客侠客赶到了，人把我们俩拿住了。你们俩干嘛来？我们俩放火烧山来了。呸！你们贪图人这两个女孩子的美貌，欲行非礼，自己进山这点初心呐，就说不清楚了。本来就背着爸爸来的。纪委复命又抗率令，到这儿来再上人大姑娘院子里头一折腾，非死不行啊。俩人跟这俩姑娘一动手还走不了，怎么这俩小妞还挺厉害，尤其陆素琴玩命一样啊。干嘛呀？她也不知道私走军师府这俩小伙子干嘛，反正不是好人呢。再有了，这一动上手一瞧这能耐呀、啊、他比佟林差远了，把佟林那点火全撒这俩人身上了。这俩人这陆金腾这棒往他身上打，他不躲，他拿刀啊，哪儿要命往哪儿扎。这一阵呢、啊，山砍劈剁呀，可把盛秀 给剁含糊了。做贼的心虚，探山的本来就不光彩不露脸，又夹着呀知道万龙藏锋岛能人太多，强敌在眼前，这心里的本来就发怵。走的人这又发现俩大姑娘无心恋战，静小走，这一走不了呢，一看又玩命，这棒啊就透着慢，脚底下呢就透着乱。哥俩这能耐差不多，陆素琴跟邓美玉这能耐呢也差不多。这二男二女要搁在一块儿，真说要打呀，那输赢且着呢。这武艺上下呀，哎，就相仿佛，都差不多的意思。但是呢，有正有邪，有主有次。这俩人一含糊，心里边一乱。人那边有人多势众一帮忙，那丫鬟呀没什么武艺，也都胆子很大，因为都跟着小姐练过，最起码呀打着灯笼，哎，长着灯，撸胳膊挽袖子，他不跑啊，他跟着站着，这也是气势，站脚助威吗？眼瞅着凌元甩棒要走，被人家邓美玉赶上，拿刀一压，这一棍一抬脚，扑通，凌元啪也让给踹巴下了。老妈子手还真快，过去摁那就捆。圣秀呢又不愿意撇下凌元，本来宁身要上房了，一看凌元让给踹巴下了，咬着牙回来拿棍还打。陆素锦一瞧，行了，表姐已然立功了，你也趴下吧。日啪扑通，他也趴下了。滚！这儿把圣秀、凌元俩人全绑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哎呦，让人逮了，这怎么办？一定是流氓了，这无疑问了，说不清楚了。俩人是低头不语。陆素琴呢，跟邓美玉俩站这儿，捆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沈，咱俩大小姐。审这两个淫贼，说出什么来也不能听啊，脏耳朵啊。送他们往哪儿送啊？送到西安侯千岁面前也得等天亮，不能夜了送啊。俩人啊这都没主意，外边有拍门的，头里有人往后跑，二位姑娘，有一个巡山的寨主，玉面南极子孙之孙茂昌，银夜之间前来求见二位姑娘。姐俩一听，这巡山的孙老头怎么这种点见呢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笑，愿